求你的诺言是地久天长，只求你的容颜不是华丽的幻想。相遇怀疑着迷，孤寂中沉溺，寻觅才记彻底，享受着悲伤的甜蜜。 在中歌榜空降冠军是极为少见的，刚才两首歌曲分别是宋茜的《屋顶着火》是2018年中歌榜的第一首空降冠军歌，而在去年一整年也只有一首空降冠军，就是在2017年第27期上榜的这首来自于张靓颖《请让爱情相信你》。近几年张信哲不断和新一代的音乐人合作推陈出新，那由朱婧汐作词作曲的全新单曲《不再空降》季军入榜，伤感是情歌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，那如今的伤感情歌不像以前那样是一悲到底，而是用一种哀而不伤的表达以及暗潮汹涌的内心活动，营造出一种更有共鸣的感受。 现实或梦境，我们的对白和呼吸，你说像我这样的人并不会真的愿意把心和身体交到谁手里，从此不再离去，再拥抱我一眼，再拥抱我，再温暖我一眼，再温暖我，多么希望我自己不再需要你，多么希望我自己不再想就这样放过自己，你说我这样的灵魂并不会真的属于那一座城，属于那一个人，过安稳的人生，再拥抱 希望我自己不再再拥抱我一夜，再拥抱我，再温暖我一夜，再温暖我。 这首歌曲来自于朱婧汐的 Shadow， 如影随形。朱婧汐是不断给人以惊喜的创作歌手，在她非常出色的以梦为马专辑之后，这两年更多是以幕后身份为鹿晗等歌手写歌。除了刚才我们听到在今年她写给张信哲榜上空降季军的不在之外，她自己也以独立发行的方式推出了全新个人单曲，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 Shadow， 如影随形。好，我们回到榜上，接下来听到的是以第22名的成绩首周进榜，彭佳慧为电影《花滑女王》演唱的中文主题曲《爱时光》。这首歌曲由陈建宁、阿庆词曲创作。 生离死合，流转月风，穿过家，在泛黄心间找寻着那方向，看着时钟静静躺，听着星光的乐章，轻轻擦去正面泪光，我不害怕千里之外的花香，我不会忘， 澈的蓝色眼睛还是一样，你说梦想会发芽，剃头湖面结成树，就算是梦我也相信这次不一样。爱是光，盼是伤，就算满身都是伤，我只求再勇敢一次吧，闯心绽放，逆着光望远方，穿越永恒的风霜，就算失去所有依靠，我依然会依然坚强。 听到的是陈建宁、阿庆创作，彭佳慧演唱《爱是光》。说到飞儿乐队主唱飞，在去年推出了个人专辑《小太空》，在前阵子也传出了被拿走飞儿社交媒体账号的事情，飞和其他两位似乎有了更大的隔阂。而在另外一方面，陈建宁和阿庆则是和彭佳慧有了第二次合作。除了刚才我们听到榜上这首《爱是光》之外，2015年的电视剧《花千骨》的片头曲《心之火》就是以飞儿乐队与彭佳慧的名义来推出。 当思念飞过夜空，缠绕之间停留，美得像一场梦。转身后，转世在人海中，擦不干的寂寞。Never try, never see, never, never know, never find, never seek, never let you go. 爱太疯，任性的回

好早结束，来不及痛苦，像短暂的暧昧。想深刻，我想你是我。 手上虔诚的分享，剪下一段烛光，将经纶点亮。不求荡气回肠，只求爱一场。爱到最后受了伤，哭得好绝望。我用尽一生一世来将你供养，真心把你停住流转的目光，只赐予我无限爱与被爱的力量，让我能安心在菩提下静静的观。心上合起了手掌，默默祈求上苍指引我方向。不求地久天长，只求在身旁。累了醉倒温柔乡，轻轻的翻唱。我用尽一生一世来将你供养，珍惜把你停住流转的目光，赐予我无限爱与被爱的力量，让我能安心在菩提下静静的观。我用尽一生一世来将你供养，这世间有太多的烦恼要忘，海中飘荡着你那旧时的模样，一回头发现早已踏出了红尘吗？ 有很多通过影视音乐作品被大家所熟知的音乐人，比方说早些年的三宝张洪光，或者说近些年的像陈曦、董冬冬、隐约、钱雷等等。那谭旋也是其中一位非常优秀的音乐人，他从98年开始创作，而在最近十年当中发表了超过200首的影视作品。除了刚才我们听到榜上的歌曲来自于金池的《怕了》是他的全新创作，刚刚听到的这一首可以说是谭旋影视音乐作品当中的代表作了，《宫锁心玉》的主题曲《爱的供养》。刚刚听到的就是何晟铭、向英所演唱的版本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一首 OST， 像电视剧《独孤天下》在同名片头曲李玉刚的《独孤天下》，包括片尾曲刘惜君所演唱的《菩提记》是先后上榜，当中的插曲由金莎所演唱的这首《独孤》。

猜猜，南锣的里面，书店的门前，你也等待我的出现。我会在南锣的里面，江湖的门前，握着啤酒等你出现。我猜猜，十九岁这一天，青春的一半，我与你会注定擦肩。 这是来自赵雷的《十九岁》，这是他从十九岁开始写的一首歌，记录了他最真实的生活。歌当中唱到的很多地方，也许是游客们曾经光顾过的景点，或者是音乐青年常去的酒吧，那这也是赵雷生活当中的一部分。十九岁是一个非常好的年纪，青春勃发。关于十九岁的歌，可以是赵雷这样非常具体化真实的记录，也可以是像梦一样，是一种难忘又朦胧的情感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电影《夏天十九岁的肖像》的主题曲，由黄子韬所演唱的《十九岁》。 已经多久不再联络一个人生活，每次灯光熄灭之后也不属于我，反复想着那个不该属于我的人，假装出的坚强，心其实已在刀刃，为什么就连分开也没来得及告别呢？请你回头，请你看着我，年轻那时最难忘的是中岁的夏天，感觉的不变，十年后再相爱还是如此。看海岸日落，发现这个世界是如你说的美丽，曾经出走的我和你有过的独家，现在还能不能让我再次拥抱你？感谢当时的你给我不走生命的地， 凌晨时分由我们来陪伴。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。 想哭却一片空。 老公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。 放生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。 啥意思？